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You ready? Alright. Maybe we just turn off. 37度灵魂下坠，钻进沙发直觉在飞，脑袋里有个谁跟我作对，打扰我的瞌睡，整个夏天已做好准备，调侃我清醒的美，冲上一杯咖啡，敏感追随节奏自由发放弃地标 turn up turn up， 放方向找快乐 turn up turn up， 扔掉游戏规则，想喝什么就点什么，接下天的课还好吗 turn up turn up， 哪怕有些闷热 turn up turn up， 做自己才独特，直到目的地才不管看起来多扯，想要成为趁现在可灵魂排队，就算有时迂回有时伤悲，感谢一路奉陪。 We won't back out， 就细菌下一秒去体会，最重要去追赶风暴 Never doubt， 放弃地表车想喝什么就点什么，接下点的课排行榜 turn up turn up， 哪怕有些闷热 turn up turn up， 每个人都独特，到达目的地才知道这都是过程 turn up turn off。 还唱了一首歌曲叫做休息之道，来自于林彦俊， 还挺洗脑的 darling darling。 对，然后带着这种极强的又是复古的色彩、符合当下的一个可能在制作流行音乐的时候制作方式的主流、这样的休息之道我们也即将迎来，给我们带来休息足够充沛体力时间的这个周末了、在这个周五我们正式再一次开启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叮叮叮，今天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要跟各位来公布的就是 是经过两年的积淀，飞儿乐坛要带着他们第9张专辑强势回归，并且今天打卡做客974全天的音乐节目。 没错 ，Listen to One，、我们的特别企划。没错，这一次我们 Listen to One Band， 即将到来中午有星光了。 嗯， 其实在全天我们相信各位在早间在上午的时候也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在中午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炙热黄。 嗯， 对，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炽热一般的飞儿乐团。 嗯， 我们同样也是会聆听在专辑当中的这一些新的音乐，然后跟他们一起聊一聊可能从我们正午这样的一个更加热情热烈的角度出发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这种默契度考验的设计， 对， 我们都会留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真的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 真的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又熟悉然后又新鲜的一个乐团。 是的， 自己也攒了很多的问题想要问， 是， 比如说他们彼此之间互相适应了多久啊？ 没错， 哎，也可以，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有星光聊天室，把你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有福利送出，具体是什么，如何获取，我们留着一首歌回来以后跟各位来分享，好不好？先准备好你的小手手，举起你的小手指哈。接下来的一首歌，同样也是带着这种慢慢的周末气质，来自于鹿晗，叫做 Slow Motion， 慢慢。 把车停在路边，空气变新鲜，你靠在我的肩。现在才发现生活给的甜好多来不及体验，我忘了时间，想要安静一点，关掉的朋友圈，就轻松的呼吸，两个人这样慢慢过一天。沮丧颓废压力疲惫统统都赶走，好心情翻倍，带你拥抱我们的地球。你看白云慢慢的慢慢的走，花絮慢慢游，吹着微风慢慢的慢慢的走，风筝慢慢游，跟着太阳慢慢的慢慢的走，云层慢慢游，我们两个慢慢的慢慢的，整个世界慢慢的没有烦忧。牵你手让我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牵你手让我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你觉得热就抱了半字头，在我身后踩着我的影子走，大自然像支乐队在演奏，心跳冲到一个点在鼓手，闭着双眼好好感受，挺不过去那些缺口，阳光是最有力的拳头，把一击快乐送给了我。沮丧颓废压力疲惫统统都赶走，好心情翻倍，好想走到另一个地球。你看白云慢慢的慢慢的走，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牵你手，让我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牵你手，让我牵着你手，我们慢慢慢慢走。 前两首歌其实里面都提到了，有些时候我们想要获得休息，然后生活有一种慢节奏的话，我们可以把手机关掉，屏蔽一下网络，很多时候静心的去聆听，就像我们的 Listen to One 所要倡导的一样，对不对？我们静心的去收听这样的音乐，走心的音乐，很多时候只有我们在走心的聆听的时候才能打动我们。 嗯， 我们给各位一个机会，回到更加之纯粹的收听方式，那就是通过实体的这样的唱片，一张专辑来完整的欣赏，是不是？ 没错，我们今天节目也会送出 FIR 飞儿乐团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亲笔签名 CD， 那现在就下载听听 FM， 打开听听 FM， 进入到 Listen to One Listen 21页面，和我们节目互动就会有机会得到。 哎，怎么互动才能得到呢？今天我们先说一下，有两张这个飞儿乐团亲笔签名的 CD 要送出。 是， 当然我们送出的时间段肯定会在下一个小时。 嗯， 大家从现在可以开始操作的就是点赞，小心心。 所以点赞数最高的两位朋友可以得到今天我们的钻石之心亲笔签名 CD。 是的，大家这个也关注一下自己在最后的排名，好不好？ 嗯， 这个看到排名自己稳居第一，什么稳居第二了之后，你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联系方式这些哈，悄悄话的方式发送到我们听听 FM。 这个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能说得 准，谁都不知道，真的是哈。所以自己要随时关注一下我们这边要听到的一首歌，不是你自以为拿到第一名就是第一名的哟，方大同。自以为 开个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头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 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折磨、oh, 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吧微笑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那些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这位歌手你抢拍了 徐佳莹自以为，就是男生女生吵架的时候要把这首歌翻出来听一听哈。 是、嗯、而且你能明显听出来到底是谁犯的错， 就是方大同了， 就是一定是啊。对，首先声音上来说，你觉得方大同可能还是带着他自己惯有的那一种小小的有一点小慵懒了、嗯、对 R&B 的这种闲适的小调调，然后徐佳莹那边的声音可能冲劲儿更足一点， 还挺适合那种演绎小女生的一种情绪的。 没错，唱这首歌之前一定先让自己男朋友把自己气一气，是不是 把他惹毛了， 然后再去唱才更有感觉。好啦，这可能是更多我们年轻时候才会经历到的一些可能情感上的一些小波动，情绪上的小浮动、嗯、听到一首年轻的歌曲，来自于陶喆《二十二》。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yeah、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虽然 像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哦，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宁愿农历三月六号刚满二十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 现在不能看这种数字， 真的是谁不想回到二十二、一十二、三十二都好啊！ 是，那会儿有太多我们的冲劲儿，是不是？ 是。 那可能在工作上的时候，大家也都敢于去实现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 有的是时间。 生活上就出去旅游的话，也要上山下海，对不对、啊？然后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自己的这种皮肤、身体状态，哎，如果能够回到那会儿，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没错，没错，哎，不要做白日梦了。 今天我们帮大家一把、来这边，我们同样还是有礼品要送出的。 对，今天还要送出一份菲洛嘉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加价值499元的菲洛霜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开展八八 VIP 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满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眼霜等你拔草。 哎，怎么样获得我们今天这一次的大礼包呢？各位点赞，我们已经送 CD 了。那今天我们就看各位就着我们在这个天天 FM 聊天室的主题，大家的留言，对于飞儿乐团的提问，或者对于飞儿乐团的表白，我们觉得精彩的部分分享出来，然后我们今天会挑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送出这份礼物。 好， 记得要持续收听，来等到我们最后来公布获奖听众的时候，好不好？来，继续。另外还有一首歌在歌唱着22岁这样的年纪，没错，来自于 Taylor Swift 22。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现在感觉自己好像是22岁的青春洋溢一样的感觉， 心里面永远觉得自己22岁。 每到周末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年轻的感觉？ 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然后到周六的时候睡不醒， 对，到周日的时候为什么时间不能倒退？ 没错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充满活力，而且有一个消息就是今天刚刚公布 ，Taylor Swift 已经重录完成了 22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版权要重新攥回到自己手里嘛，同样也是上线了新的 CD， 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宇宙人，曾经也是分享过他们的音乐一起去跑步，然后现在各位看手速频繁的在走，一起在点赞，是不是？ 我看到之前好像还是小蛙哥第一，然后帝都风云这个小帅哥第二，现在不一样了，重新打开大表哥第一，哎 August 紧随其后， 你们快赶上奥运会的节奏了。 是、啊、有多少运动鞋还没有穿，多少问题在摧残，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 方向感 没那么难， 烦 恼跟这体温散去，我说为什么要流泪。

香杯。 回忆没有温度，每个细节想不明白，借你穿的衣服，气味残留好像还在，录音带在循环，相机里这些照片，身影总在我周围，天黑却不曾入睡。 还在那等我，这不是最后的结果，反正我不会轻易的相信发生的一切，竟然全都是真的。 节拍舞步立即准备，上下点头嘿，既然一个人晚上又干嘛睡，如果所有的过去都是骗人的话，那么孤单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焦虑会长白头发，时间没张嘴他又不会回答。 也许你还在那等我，这不是最后的结果，反正我不会轻易的相信发生的一切，竟然全都是真的。 Am I, am I hypnotized? Am I, am I hypnotized? 不然我怎么会忘记你已经离我而去，我就像被 hypnotized, hypnotized. 现在绝对是主流。 今天我们放了多少首复古的歌？复古 disco 的感觉哈。这首歌《孤单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是张延琪一首让你在对抗孤单情绪的时候可以听的一首歌。 嗯， 也是很复古。 这首歌它复古，对于我来说，其他地方听不到的就是它其实用了更多当年，尤其是 hip hop R&B 里面特别采样的元素，后边那个弦乐一样滋儿 滋儿。 滋儿，这个滋儿好像不太合适，但你自己再听一遍的话，你能听到当中的一些门道哈、 嗯， 能回到过去，能穿越回去。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我们刚才还在聊说，你看它的数字专辑，专辑名字就叫做《孤单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 对。 然后它的第一个、第二个track 鬼音频已经都是有了的， 因为第一首歌叫 It's Time 好像在上个月已经上线了。 是的， 这首歌孤单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是专辑的名称，但是这首主打歌是昨天刚刚新上线。 没错， 可是在这个专辑当中封面主页可以看到还剩 track 3和 track 4， 对， 是 空白的。就现在玩数字专辑全都一定是要这样， 对， 有留白。我觉得一方面是在于说这是一个主流，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让你有一份期待， 让你有事可惦记。 很多游戏当中就是这样， 对，空白 它有几个锁起来的，你就觉得有它到底是什么呢， 等你去解锁， 慢慢的解锁、 嗯、 然后说到游戏呢，其实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歌手在跟一些游戏来进行合作了，用他们做一些联名，好比说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欧阳娜娜。最近各位如果玩 Call of Duty 什么使命召唤手游的话，在里面你能看到由她的现身啊、 嗯、 她的人物造型。同时昨天忘了说了 Blackpink 他们现在正在跟 PUBG 吃鸡那个游戏在进行合作哈。来听到的欧阳娜娜同样也是非常舒缓，带着一点小节奏 To be happy 要快乐。 I miss what we had But missing don't help much Oh When I see you holding on to somebody new I won't know what to do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Cause 健康的午餐配上真心好音乐，就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解锁更多的可能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to One， 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解锁成功了，各位，感谢大家的集赞。飞儿乐团即将在我们的 Listen to One 这一次的特别企划当中降临到我们正午有星光的直播间，当然了，也是全天的打卡， 是还有20分钟 持续收听， 是 没有错。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送出 FIR 飞儿乐团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一个亲笔签名 CD， 下载天天 FM， 打开天天 FM， 点进这个 Listen to One Listen 21页面，和我们来节目互动哈，就会有机会得到。 没错，我们这边来看一看大家集赞的情况，进行一个点赞助力榜 Top Five Countdown 的。要不要这样哈？ 好， 让我数数第五名是谁啊？来 ，Number Five， 本周上榜第五名，Raphael， 目前是拉斐尔拿到的是5000多名赞，排在第五啊。 还有帝都风云被挤到了第四名。 对 ，Number Three 啊，这边看到是泪落心田7895啊。 对，这是在这个榜单上新出现的一个名字哈。然后第一名、第二名还是被小书童以及 Hello Ox 占据。 没错 ，Number One 的大表哥，继续加油好不好？ 加油，对啊，10名开外的朋友也可以加个油啊。 没错，我们都可以，你追我赶的，不定谁手速稍微慢了一下就被你超车了哈。来，这边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同样把这样悠扬的周末小情绪顶上去哈，来自于董佑霖，歌曲叫做《不在》。 此番不顾身，去爱一个人，曾经那么单纯，从敢爱敢恨到了不闻不问，时间带走了什么？画面定格，静止了，停在彼此拥抱的那时刻，没有遗憾了，我清醒了，不再哭了，不再心疼，不再不舍，那些伤痕不再痛了，不再让自己勉强笑着，几次的分分合合都是的旅程，至少那快乐是真的，不成了，不再见了，不再爱了。曾奋不顾身去爱一个人，曾经那么单纯，从敢爱敢恨到了不闻不问，时间带走了什么？画面定格，爱静止了，在彼此拥抱的那时刻，没有遗憾了，我清醒了，不再哭了，不再心疼，不再不舍，那些伤痕不再痛了，不再让自己勉强笑着，几次的分分合合都是的旅程，至少那快乐都是真的，有多伤人我会把它忘了，说真的多羡慕那些彼此相爱的人，爱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留在心上的人最后有几个，爱哭了痛过了就没有悔恨，我清醒了，不再哭了，不再心疼，不再不舍，那些伤痕不再痛了，不再让自己勉强笑着，几次的分分合合都是的旅程，缺少那快乐都是真的，不成了，不再见了，不再爱了， 分合合都是的旅程，至少那快乐都是真的。不成了，不再见了，不再爱了。 这是一个受了伤的男人。 Jeffrey 董幽麟这首歌不再让我觉得慢慢的对他的好感多一点增加，因为以前他在一些绯闻里面打转会让我觉得他好像可能是个 idol，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歌曲释出，然后每张歌的每首歌的这个质量还都不错，然后传递的情绪让我觉得他很敏锐。 是的， 所以其实对他的好感还有点点增加。 就是有些时候他表面上看起来跟自己内心有一些可能反差的人来说会让人觉得很可爱，而且也会当你得知到他另外可能柔软的一面，哪怕是幽默的一面，你都会对这一个人瞬间好感倍增。 对， 今天其实一会儿来到直播间的有这么一位哈，我们就觉得他好像表面上跟内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他会是飞儿乐团当中的谁？ 谁？ 哎，我们留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等他们到了，我们来一起揭晓哈。 好， 在此之外呢，有一位呢，他其实也让人挺心疼的，表面看起来就挺好像容易受伤，那同时自己内心也确实流淌着更多细腻的感情，就是大棒乐队 Big Bang。当中的那位太阳啊，跳舞很棒，但是总觉得好像他是个受过很多情伤的人。当自己也 solo 的时候出单曲，有一首也是充满了男人的一种小小的泪水跟泪花，这首歌就叫做 Wedding Dress。 함께 하죠 오늘이. 这首歌叫 Wedding Dress， 然后从头到尾很多时候也贯穿着在婚礼现场的一个音乐， 但是听这个基调好像有点悲伤、啊、 特别的悲伤， 就是没有让自己心爱的女人穿上那个 Wedding Dress 的， 就是新娘嫁人新郎不 是，哦，是这样更可怕、 那个、对，去看 MV 会非常的明确、嗯、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三人团体玩在一起、嗯、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女生了、嗯、然后他跟另外一个人都很喜欢这个女生、 嗯、 哥们儿有一天终于鼓起勇气拿着钻戒要去求婚表白了， 嗯 嗯，结果发现人家抢先一步， 有点老套啊，这故事情 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是这种感觉。 什么情况？到最后以后，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两位好朋友来步入婚姻殿堂、 嗯、 啊！这个他还要自己去现场给人弹钢琴助兴，是吧？嗯、这心里实在是太难受 了，唱这首歌是吗？ 真的啊， 太破坏这个婚礼情绪。 所以你知道，就他的音乐也好，他的 MV 所有的给他的人设都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 嗯， 好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蓝心雨《记忆停留》。 想要捕捉爱的瞬间，也许有悬念，骗自己还会出现，可你不会再爱我多一点，留我独自，留我孤单，你丢下我们憧憬的明天，怪自己想陪着你，想太多，你也装作视而不见。记忆好像过了很久，好像从没为我停留，我不想承受所有的痛，又不是我的错，不知道要等多久，美好定在哪一个路口，不敢再心中是否最后愧疚，不用悬念，骗自己还会出现，可你不会再爱我多一点，留我独自，留我孤单，你留下我们憧憬的明天，怪自己想陪着你，想太多，你也装作视而不见。记忆好像过了很久， 本周期 Tw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今天，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 Listen 21Listen to One, Listen 21、嗯、我们本周的这次 Listen to One Band 飞儿乐团即将来到我们正午有星光的直播间， 已经在我们导播间 stand by 了， 没错、嗯、哈，各位数一数，掰着手指头几分钟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嗯、是不是我们即将迎来他们的到来好不好，共同来期待一下。同样今天在全天我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都会出现他们的声音， 是 这边首先是在正午有星光，不用说了时间、嗯、再之后永恒的魅力在下午的一点半到两点的时间会出现，你的故事我的歌会在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出现， 会在14点到17点 Listen to One 21 克莱因兰会有我们的麦麦现场

我们这一次正式开启 Listen to One Band， 在我们的正午有星光第二个小时12:03，各位，我们要迎来的是飞儿乐团。 没错，我们今天也是飞儿集赞成功，会全天马拉松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让我们欢迎 FIR， 欢迎。Hello. 欢迎飞儿乐团，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 FIR， 我是阿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Lydia 韩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R 的团长建林老师，好久不见。 欢迎建林老师、 真的是，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钻石之心》，这一次也是带着《钻石之心》这样的一张专辑、来全天做客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对， 来，我们先来问一问，为什么会想到用钻石这样的一个概念、 老师吧，老师来， 好啊， 制作人，制作人， 因为这张专辑我们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打磨、从创作期到制作期到后制的拍 MV 啊等等等，那刚好都是在疫情期间了 啊，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感触，但人类会整个人类遇到很大的困难，那这个困境其实有人被打倒，但有些人更多人是挺过来， 所以回归这2年一直在专心的潜心创作， 没错没错，就像钻石一样嘛，钻石其实它是碳嘛， 打磨， 然后在那个打磨，在那个很深层几千公里的地底下，那不断的挤压，然后呢淬炼出生命当中最灿烂的光芒。 对， 所以我们想用这首歌、这张专辑，其实都是很正能量的，去鼓励大家说，我们只要挺得过去，你要有毅力坚持下去，你也可以像光钻石一样发光发热。 对，这张专辑我们从开始构思构想，一直到最终的完成，大概整个的一个淬炼的过程大概是多长的时间？ 哇，大概就2年左右啊， 两年左右。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做音乐一向都因为全部都是自己嘛， 对， 从创作到演绎到制作到最后的很多的概念，对，所以我觉得但是值得的，对， 好像这个 很燃 啊，好像这个过程本来是分隔两地，但是最后又回到了一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共同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那时候莉莉韩瑞她在北京嘛，大概是我跟老师都是平常在台北，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因为疫情，所以我们没办法飞来飞去，那时一开始写歌会比较辛苦，像你刚刚听很多歌其实都是我们比如在台北，比如我先做一个吉他的伴奏，然后老师可能写一个歌词，我们把这个伴奏寄到北京，然后让韩瑞来试唱，然后我们在过程他唱完之后我们再慢慢调整，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还蛮艰辛的， 一开始都在线上讨论，来回讨论， 但是一开始大家应该有听过云录制嘛， 对啊， 这 个、现在都流行， 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试过一两次云录制以后，我就跟他说哎，不行不行，因为其实歌手跟制作人他必须要，就像我们今天访问，我们大家在一起的面对面那种感情的交流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去年年中的时候我就跟阿金说来我们就去北京隔离吧，所以14+7=21，然后我们就三个终于聚在一起了，然后就开始录音，哎，果然我觉得面对面交流很多音乐的细节，好，比方说你看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很浪漫的隽永的情歌，它很多的呼吸很多的感情的投入是没有办法用线上去做沟通的， 没错， 对，还是要面对面，所以我觉得也很庆幸我们去年来的时候大概半年的时间把这张专辑录制完，然后再做整个的后制。 哎，我们听了建宁老师，我们听了阿庆老师，我们想要听一听莉迪亚来跟我们讲讲，在整张专辑录制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现在在放的这首歌爱在蔓延时，就是我跟庆哥对唱的一首歌嘛， 没错， 然后他又讲的是一个比较隽永然后又很深刻刻骨铭心的爱情，然后我们的 MV 呢也是讲的有一对已经结婚 60年 的老夫妻，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可能年纪比较轻，然后这种我觉得这种隽永刻骨铭心的爱情对我来说是有点不太能体会得到的， 就理解这个层面上要花一些时间。 对，然后我们有一句歌词不是有写一刻怦然心动一生天长地久，然后当时录的时候建颖老师就跟我说，他说我能体会到你的怦然心动，但是那个天长地久我好像不太能听得出来，对对对，然后他就给让我做了很多功课，就让我去看了很多电影，然后我看了很多书，因为你现成的去体验也来不及了嘛，就只能去把自己带入很多的故事情节里面，但好像后面我自己有一点理解之后好像出来的效果还不错的样子。 哎，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哦。 好， 情是真火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等，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 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 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爱的面孔， 爱的面孔， 始终温柔。 这首歌在整张专辑当中也是排在很靠前的一个，就如果我们从头到尾听，对不对，排在第二首。所以最开始给我们先带来了一种比较这种激昂向上的钻石之心，再之后我们听到的就是舒缓的一个情歌。在整张专辑设计的时候，对于菲儿来说，这样的情歌或者这样的抒情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摇滚乐团嘛， 对， 可是你看我们从历年来，这第九张专辑我们打造很多的经典啊，包括像我们的爱，对，把爱放开到月牙湾，都是带有那种抒情的感觉的东西。那除此之外，我跟阿静写更多了，什么遗失的美好， 对， 那张韶涵其实也是阿静写，像什么张惠妹蓝天、 啊，双主创， 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坦白说，这个有点小自豪啊，对不对？你们要凡尔赛嘛，对不对？凡尔赛， 我觉得就是实属是了。 我们写很多，我们写很多情歌， 对， 包括其他的歌手，对啊，什么萧敬腾啊、蔡依林，所以情歌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那为什么要写情歌？我是觉得，像虽然叫钻石之心，我们刚才讲的是坚硬的部分，但是钻石它有另外一个象征，它有它的柔软、它的美、它的永恒。你看，结婚为什么要送钻戒？我们是需要说，我们的爱情就像钻石一样能永恒。所以我觉得情歌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所以我把它摆第二首。其实第一首是展现爱情的钻石的坚毅，钻石之心，第二首就是钻石的美，钻石的永恒。 第一首就一听就是非常原来的菲儿的那个感觉， 对， 很有菲儿那个味儿。然后第二首是一首情歌，而且拍了 MV。然后我们好像钻石之心还没有拍到 MV， 但是是以后 会 慢慢上线，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其实现在来说，因为很多的专辑它还是会打散成专单曲的方式嘛，所以我们其实是都会有计划。对，那他那个也不错，有一些概念之后大家可以呈现。 好，然后这边我们也同时在听 TFM 聊天室来跟各位进行互动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就有很多的提问，然后其中一首呢，那当然就是就着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一首，他说好，在这个爱在蔓延时呢，听到阿琴老师的献声，想问的是接下来专辑还会有乐队成员之间的 vocal 合作吗？我觉得他更想问建宁老师会不会唱。开玩笑， 对啊，建宁老师要唱一下哈、 对， 这个这个我这辈子好像都还没有唱过现场有演唱会，大世纪巡回演唱会有唱过， 所以以后的录音室版本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突破？ 和声有唱啦，那主播口老师要不要来试一下？ 现在啊， 别闹了，没有。其实这样，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这个术业有专攻，我是制作人或创作人嘛。对，我觉得在制作创作，但我很佩服莉莉亚、韩瑞跟阿庆，因为我觉得要唱歌是不容易的。 对， 所以你在录音室其实很简单啦，老实说，我们可以一遍一遍嘛，唱错就唱错。可是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演唱会大型都是万人的。很大型的演唱会，你知道在台上唱歌，然后台下有一万人盯着你看，我觉得那个其实是需要克服的。 现场是真的是一个人他实力的一个体现。 对， 我相信这么长时间下来，因为莉莉亚那会儿加入到菲儿的时候22岁，对不对？然后现在这个又过了几年的时间了，这样的一张专辑里面，我们确实也听到了她的成长跟成熟。 我 刚才建宁老师说，可能这些场合对于莉莉亚来说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些体会，这些年的改变，我们留着在这首歌之后来分享一下成长，好不好？ 好， 来。 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越其中，牵衣袖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叹气向西楼，看清白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挥个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陌上我滚滚红尘，追逐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酒，情话还藏在心中。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荷尔冬，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上锦绣梦，千万种生如风，潇洒挥个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陌上我滚滚红尘，追逐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酌。 锦绣梦， 嗯， Splendid Dream 啊，这样的一个梦想，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生发跟发展。啊，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到莉莉亚加入到飞儿乐团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哇，这个曾经可能也是我的一个梦想之一。来，对于莉莉亚来说，这些年自己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磨合的成长的故事，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的？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从入团到现在已经发了两张专辑了嘛。 是的。 然后我觉得每一次的专辑录制都是磨合的过程，对对对，尤其是 每一首歌都是， 对，尤其是这一张专辑就是《钻石之心》这一张的时候，因为也是第一次被建宇老师配唱， 嗯， 然后就是，有感觉到曾经的魔鬼制作人又回来的感觉， 嗯， 就是哇哦，原来制作人可以这么魔鬼。 那比如呢，他会在棚里面对你提什么样的要求，或者让你唱多少遍？ 建颖老师他配唱就不是多少遍了，他就是说他就是会给录音老师说，就是我来给你开一轨，你就唱就好了，我也不叫停，然后呢我们就这么放，然后就这么唱，对，然后就一直唱。 听说有让你泪洒录音棚， 泪洒录音棚 了，有这样的经历吗？ 你也不是第一个了， 你也不是第一个泪洒， 大家都不要跟你合作 了，多年呢， 对。 所以就是站在那个地方，你经常会看到棚的地上有一片片的水迹啊，每个都要拿标签贴下来。 但是我觉得 在里面要除湿啊， 除湿没有那么严重。哎，这个我们开玩笑的。 嗯， 但是我觉得歌手跟制作人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像教练跟选手， 是， 你知道吗？你看最近奥运嘛，我们得这个目前世界第一嘛，很多金牌，对不对？你知道那背后付出的汗水跟泪水。那样有时候教练真的是会对选手比较严厉，在训练的过程， 嗯， 比如说这个动作你就是要做到。你知道吗？有时候就在那个千分万分之一毫秒之间的一个较劲， 嗯， 对，所以有时候当然我跟歌手之间也会有这种嘛，就是我们要既磨合，要竞争竞合， 嗯， 就是我要出那个难题，比如说你要唱到这个地方，但通常来说有时候是困难的， 嗯， 对，因为有时候超过他的极限，类似这样，那我们就要不断的试，但是我觉得加总而言，最后他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是很好的， 所以之间会有一种老师和学生的感觉 啊，当然一定是。 你对这个学生现在打几分？ 哎，好，我觉得这张专辑，不过我觉得Lydia算很不容易， 嗯， 成长得很快。 嗯， 那这样应该有90分，我个人认为。 哎呦， 就是还给一点空间，好继续进步 哈。啊，一定 要，是我有几分，请问 阿庆？ 哎， 我觉得阿庆是一个 101分不怕， 他是一个天才型的，你知道吗？ 哦，所 以歌手有分两种，一种是努力型， 嗯， 一种天才型。 意思我不太努力， 不是不是不是， 我靠天分。 他很知道用 努力， 他知道用很多方法去回避掉他的缺点。 哦， 比方说生命的共鸣，他就用感情去处理， 嗯， 你知道吗？比如说现场忘词，他就快点把麦克风递给观众。 哎，我现场就掰一段歌词。 对对对，哎，就明明是忘词，就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互动。所以这个是比较这个天才型的。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但是你要真正当一个歌手，你还是要把你的本质学。 所以到底几分呢？ 哎，你要逼我说， 我这个问题 在意啊，九， 韩瑞九十， 那你大概85吧， 还 OK， 我以为19， 85不错了，好不好？ 蛮高的耶。 但是我觉得韩瑞在这个专辑，包括这首歌里面，还挺用心的。《锦绣梦》里面好像就有一些戏曲花腔的转音的技巧。嗯， 哦，这个是老师的创意哦。对，因为他去年我们录音的时候，他就是有经常去，好像有去后海一些。对，然后就是后海，我们后海不是就经常有一些看到一些传统比较传统的戏曲家，就是有在后海演出嘛，然后老师就是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对，就加在了里面。 对，而且在上一张专辑的时候，江阴老师也说要去可能要尝试更多的一些民族的乐器加入在自己的音乐当中。 对， 对 对对 对， 对。 然后在这一次的锦绣梦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的一些内容。 对， 哎，其中有哪一个是自己之前没有尝试过，或者说自己加进去觉得最满意的？ 我觉得现在说，因为这两年有新国潮嘛， 对， 比方说国潮演唱会啊，或者国潮的服装设计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说如何把中国文化的传统然后做一个发扬光大，跟去融合世界上不同地方的这个音乐。比方说刚才听到那个锦绣梦， 有四个 国乐四大件嘛， 对， 对，古筝琵琶二胡邦迪，这个大概是国乐里面最不可或缺的。但国乐还有很多很棒的乐器，但这四个是经典的代表。然后再加上我跟阿庆的这个电吉他跟电子合成乐器，因为其实摇滚乐还是从西方而来的嘛，对不对？因为摇滚最主要是从西方发源，那我们就试着去整合这两种不同的音乐的元素。但是除了音乐以外，其实我们不止哦，大家如果看 MV， 还有包括视觉的，包括装置艺术，包括很多的形象的符号，我们都用。比方说莉莉亚韩瑞的衣服，然后大家上网去看的话，它有比方说中国红，比方说景泰蓝，然后青花瓷的绿啊或什么的，所以我们很多鲜艳的中国的传统的一些符号都把它加入在这个歌里面。对，所以它有一个新意啊，那也希望说这些新的中国风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受。 我们可以从锦绣梦，我们可以从刚才听到的这几首歌当中，从风格上已经能够感受到钻石之心它的多面性。 对， 就像钻石一样的，同时在整个的制作录制过程当中，我们听到的故事也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历经淬炼的过程，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有了这样的品质跟精神，那一定可以攻无不克啊。 奋起的蓝霞，选择屈服，情愿做个偏执狂，攻无不克。我的信仰有一种生命的光，比倔强更倔强，有一种撕裂过的伤，深埋刀尖的手掌，纵然也未央，不闪躲彷徨。 FM 九七四就是幸福。

成功请到了 FR 飞儿乐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来分享这张专辑《钻石之心》背后更多的一些故事跟内容。然后各位呢，今天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在天天 FM 聊天室的互动，来获得由他们亲笔签名的《钻石之心》的实体专辑。 是的， 好音乐要用心听嘛，实体才是更加之回归到聆听本质的一种感觉啊！来，我们这个通过点赞的方式，大家在今天排名前两位的将会获得。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点赞助力榜的 Top 2 Raphael 是拿到一个第二名，还有 August 保持在第一名，然后后面其实第三名、第四名差的距离都不远哈。各位继续加油，持续的。然后同时这边我们也是看到了，在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有朋友来留言的提问，就提到说，哎，以后会不会写一些给小朋友听的音乐之类的？因为他们的孩子很喜欢。但我觉得就现在这一首就很有这种感觉啊， 有童话感， 对， 迪士尼的味道， 对，带了一点这个苏格兰的风情，而且很明显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还在现实世界当中，然后突然我就一下闯进了一幕，好像进入到一个电影童话世界当中。 对， 所以一个辽阔的世界大概是描绘着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跟感觉？ 其实当我在写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菲尔的歌一直给人家一个这个很大气辽阔的感觉，但所以这首歌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希望改变一下，一开始让他觉得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我们后面还是，其实你听到后面，现在后面乐器进来变进来的时候，你还是感觉是有那个辽阔感， 热血励志的。 对对对，没错。 一个世界辽阔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打开了，在我要听它的话，我可能更多是放在稍微再晚一点点，可能整个人会更闲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慢慢的幻想啊。好，这个我们回来以后呢，今天其实准备了几个问题，也不算是难为，但是要考验一下各位成员之间的，这算是一个小小的默契度。其实今天我们准备让大家同时写下来题板再翻过来，但是没有开视频直播，我们也就稍微再放松一下，好不好？ 是 啊，来给自己松松闲。我们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些问题，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也不用太同时作答了，各自作答就好了。来，我们准备开启。首先就是在整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太多不同的曲风。来，对于 Lidia 来说，自己唱的觉得最开心的是哪一首？可能最享受的过程啊， 三个人都要打 哪一首？ 我们要揣摩他，对不对？ 对，揣摩一下。 那简单， 来， 简单， 啊、 那你说。 好， 一起吗？ 一个可以来。我们把 Lidia 放在最后来自己回答， 啊、 好吗？ 我觉得唱的最开心是《恋恋》 恋恋。 我也是这么想的， 阿静老师，我绝对不是恋恋， 那当然是 因为恋恋中间改过 key，唱完第一天之后，老师说，那我们再降个半音试试看，怕太难唱，所以我觉得蛮痛苦的。我觉得应该是跟我合唱的《爱在蔓延》时吧。 哦，为什么呢？跟因为就是 跟庆哥合唱应该是最开心的、 哦，因为他只要唱一半，是不是？一半是你唱。 好，这个给你一个考验，你是顺着阿庆的话说，还是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 以上皆非。 唱的最开心的应该是， 叮叮叮叮， 唱的最开心的，也就是相当于是唱的最享受的那首歌嘛。 对， 反正就是其实是 Someday 那首歌吧。 Someday 三个人 以上皆不是， 对。 为什么这首歌觉得特别开心？ 就是我很享受录制这首歌的过程，因为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对，所以录制的时候我很享受。 觉得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困难。 对，我们相信 Someday 这首歌它会有更多的话要说，我们留在整个的考验之后好不好？来， 好， 继续下一个问题。乐团当中最会逗大家开心的是谁？ 开心果。 对， 好，我先吗？ 你先。 可以，哎， 老 师， 来，阿庆， 阿庆，阿庆， 怎么会是我呢？ 那就是建宁老师。 我觉得是建宁老师。 好，最后一个答案。 来，莉莉亚， 庆哥吧。 哦， 哎， 对， 2-1。对，之前我们看说这个阿庆老师什么冷面笑匠，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他是内心很柔软的一个人。 对， 老师不错啊，我觉得老师也蛮不错。老师每天这个下了通告就说，走，我们去吃好吃的， 也很暖， 很贴心。 老师属于喂饱大家那种。 其实今天准备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团队当中，最会关心大家、最贴心的会是哪一位？ 那肯定就是 建宁老师吗？ 我觉得应该是的。 对对，老师照三餐问候，早上睡了没？晚上睡了没啊？啊， 哇， 歌曲练了没啊？啊，早上起床了没、啊？ 歌曲练了没？这个好像是， 就是看教练嘛，教练嘛， 是是是， 对， 这个最近天气冷啊，不要感冒啊。然后什么之类的， 哇， 对， 很关心成员， 暖心大哥哥， 对对对对 啊，所以建宁老师可能也是因为学心理学，对不对？所以很会拿捏大家的心理， 要团结啊，要做 团结，对对对， 嗯。 好，来，我们下一个问题，乐团当中最洁癖、最爱干净的是谁？ 建宁老师， 建宁老师， 建宁老师， 哦，建宁老师， 我所有的问题都直指你。 早上就发纸巾，来来来来，要消毒消毒，擦手擦手。 就还是很关心大哥哥那样的老师，好老师。 录完音录到哭的时候，然后下面就要擦一擦啊，天上不要滴水电了， 真的是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那在整个乐团当中最严苛的人是谁？ 郑 老师。 这是一个魔咒。 好，我承认， 无意义， 我承认。 那谁最在意自己的外形？ 建宁老师， 建宁老师， 你先思考一下。 来，我要这个这题我要反驳。 好， 阿庆， 阿庆， 我还好吧？ 看关注阿庆所有的微博、Facebook， 他会有关注自己的体重啊，会有减肥啊。 对对，他什么都是哦，要拍照要角度。我没有，有点已经有自恋倾向。还说 不，这不是自恋倾向， 那这什么？ 这就是 记录， 把自己稍微打理一下， 稍微打理一下， 哎，这叫讲究了。 从外形到内心，一直在不停的打理，对， 好吧。 然后是一个很暖心的人。好，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谁最喜欢跟粉丝互动？ 建宁老师 ， 维护自己的粉丝。 对，早上晚上都跟粉丝，我们有个粉丝群嘛，大家早安，晚安， 晚上睡了没有？ 睡哦，啊，明天见哦。 就是他每天起床要群发各个群。 其实今天 Lesson to One， 哇，老师已经发了十几个，记得来 看 哦。 有粉丝已经来我们直播间了，对。 好了，我讲一下，就我觉得其实粉丝对我来说像我自己的弟弟妹妹。 没错， 其实不是今天，我从17年前就开始，我们出道那一天，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歌迷是17年前跟我们。就跟着我们到现在，他们其实现在都已经有时候在有些在公司企业里面当高管，你知道吗？ 都有孩子了， 帮我们很多忙，然后他们的下一代也变成我们的粉丝， 对， 所以其实跟他们是有点是 革命情感， 像亲人啊，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比较特别， 好朋友，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他们也会分享他们听到我们音乐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给我们一些建议啊，那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及时精神告诉他们，所以我觉得那种FR 跟粉丝之间有点像，我们都叫他知音者，我们叫粉丝， 对， 就是我们做音乐的人嘛，你需要知音嘛，所以我们的粉丝俱乐部叫做知音者俱乐部，对，我觉得也要非常谢谢他们， 粉丝陪伴很重要，因为这个音乐长中路一直在他们陪伴和支持下走过的，是大家一起共同走过的一段路嘛。 没错， 今天其实我们的一个跟粉丝一个互动啊，其实更多的也是回馈一下大家的支持，对不对？我们一方面要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签名 CD， 当然还有另外的我们的这个回馈 大礼包， 我也会在今天送出。来， 是菲洛嘉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加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开展88 VIP 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满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眼霜等你拔草。 好，一会儿我们怎么给各位来送上十全大补，稍后我们由飞儿乐团来挑出最终的这个获胜者， 好 不好？来， 期待实现得太快，如果命运只写一页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去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爱，爱或是悲 关于这一首歌，我们相信 Lydia 可能还有一些想要表达的，是不是 Someday 这首歌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触跟意义？ 对，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对我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虽然它主歌副歌重复了两次，然后歌词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觉得它描述了一个 如果具象化的话，其实它就是描述了我刚开始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吧。可能就是刚开始很畏手畏脚，很害怕，放不开，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经验的增长，然后慢慢慢慢就是坚强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它就是现在这个音乐放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莉莉亚韩瑞她长大了，她成长了，她变坚强了。对，所以这首歌有很多歌迷刚那天刚发了之后听，就在下面说哎，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瑞瑞的歌、对，真的就是很感动。 没错，我相信就是整首歌大家在听最开始的时候，好，如果是第一次听，我们听到歌词，那见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脆弱啊、不敢啊之类的，然后到最后所有的声音再打上去的时候，当时一首歌它的动态一下被拉高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情绪会有一个极强的随着它去心动的感觉。 没错没错， 对，然后我相信再加上今天我们亲口听到了韩瑞的肯定、听到他自己的讲述，这一首歌好确定各位可以根据你们的想象以及刚才确定的方式去聆听，去打开自己的思路哈。然后这首 Someday 之后呢，我们把情绪稍微再调得欢快一点好不好，这个刚才这个建宁老师来猜的 恋恋 粉粉色系的一首歌，哎，这首恋恋呢也是跟 Seven Senses 合作， 对， 这么青春洋溢冒着粉红的泡泡啊，甚至最后你就觉得大家应该跳一个团舞啊，这样一下我们先来听一听，感受一下这样欢快的氛围啊。 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跟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 情绪的转变实在是太快了，刚才那首歌还在录音间说拿到 demo 的时候就哭了哈， 对， 现在这首歌就和一些女团成员一起共舞、 没错，然后这首歌尤其是到后面当刺猬 Sonic 他出现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觉得哇自己又好像回到童年的感觉， 有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就是很梦幻很少女的感觉、 现在这首歌自己会回头再听找少女感吗？ 当然我本来就是少女， 本来就是少女，对，就要等这样。 但是你的音色还比较御姐的，所以在录音棚也没有去调整说要去和那些小姑娘的声音去磨合、唱出那种甜甜美美的。 对，老师有刻意的就是让我去调整一些字的咬字，就是会想让它变得更甜一点、对， 更扁一点。 对，好，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听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这个菲儿，我们还是要来一段现场好不好，这、现场才会是最棒，给大家带来最当下的最真实的一种情绪跟感觉。 对，因为我们其实平常写歌都是像我们今天有带， 对，我想说这是为什么， 蛮有趣的，大家可能没看到我用一个这个塑胶盒子里面装了回纹针， 对、 可是它呈现出来就是沙林的感觉 啊，你放这边半天我一直想问这是为什么 所以声音跟音乐真的是无处不在。 对，然后阿庆刚好带吉他，因为我们还原一下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像我们写很多歌啊，像比如说像月牙湾啊，我们带、其实有时候是用琴，要不然是用吉他，比较单纯的，可以听看看， 我们听一个不修音的版本，来 来来来，我们准备一下这边，来让我先把音乐好了。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轻声呼唤，都让我。每一滴雨水烟花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坠落。 一生锦绣梦，千帆秋，万年看不见人生如风，潇洒爱一个水墨操控，爱像锦绣梦，莫笑我如果红尘之中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这个花还藏在心中。 哇太棒了，在中伟兄聊天室，很多的朋友都说太好听了，不插电版本太享受了，非常非常的经典。我觉得我们听众包括我们的耳朵都还挺挑剔的。 好，我的身体已经直接给出了反应。 是、 啊、我的， 谢谢谢谢， 汗毛都已经竖立起来了。对，相信这一次的现场演出，我相信都会进入大家的耳朵当中，进入各位的心中，甚至会成为像刚才提到的锦绣梦一样、蔓延在各位的每一个夜晚哈。好，这边呢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要挑选出来今天的一些幸运的听众，是不是、 是 我们可爱的粉丝们， 大礼包，对不 对？太棒了。 对 这边大概有这几位朋友的留言，建宁老师你来挑选一下，送出一份我们今天的大礼包。 好 好，我要看一下、 选一个、 选一个，是不是 到底是谁呢？ 对， 然后我们这边的点赞助力榜的前两位分别是， 来这边我们看到以强大优势胜出的就是月份牌哥哥 花一季绝尘的分数。 Hello August、这边是37777，好，这样的一个点赞数字哈，排在第一位，恭喜你获得哦。记得要在我们的这个天天 FM 通过悄悄话的方式来发来你的姓名、然后地址还有联系方式跟电话。 是 Raphael 是获得第二位的，同样也恭喜你，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他们二位将获得 FIR 的亲笔签名 CD。 是的， 那我已经选好了，随机选好不好？ 好， 泪落心田， 泪落心田， 很喜欢 这么浪漫的一个名字啊！ 对对对，泪落心田， 是。 好，我们再次同时也是恭喜泪落心田，同样也要发来你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信息，好不好？悄悄话的方式，这样才会收到。今天特别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感谢， 谢谢 飞乐团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还有很多的问题攒在心里面，下次有机会再问吧。 好，下面节目的老师可不可以把时间借给我们？好像应该不太可以哈。好，再一次感谢，然后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来聆听我们这次保有着钻石品质的钻石之心，好不好？ 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美丽，同样也将继续听到我们这次 Listen to One 的特别企划 Listen to One Band 飞儿乐团全天在 FM 九七四进行打卡，来通过我们各种方式关注哈。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就这样， 谢谢， 拜 拜， 拜拜， 拜 拜，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秋风起，胃口开，立秋到，贴秋膘。